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又翻嚟，今日开条 V 先啊，因为次次我拣条 V 个名都好捻难拣，谈必须，谈需要系嘛？ 必须啊！ 谈必须。我琴日有一单嘢就好搞嘢，咁啊话说我出得街啦，出街嘅时候咧，隔篱坐喺西铁嗰个女人咧，应该系做医院嘅，因为我放工嘅时候佢放工啊，即系我出街嘅时候。兩點零鐘佢應該係放咗工，咁佢聽嗰啲談吐咧就係醫院中人嚟嘅。咁咧佢個即係做一啲醫院嘅位置係護士啊，即係護士嚟嘅。咁佢大約三十零歲，未結婚一定，因為聽佢嗱我當中我聽咗九個字嘅西鐵，我啱啱坐到尾，佢又係。咁佢個電話就不斷打電話俾人。咁咧就話啊，係喎，我哋幾時幾日又要約阿坡出嚟，約埋阿坡咧就要約埋阿 David 啊，約埋 David 嗱，你記得啦，嗰日咧我哋點點點點，哎呀，祝你生日快樂先，玩得開心啲啦，哎，我聽日記得嚟揾你，咁之後再打俾第二個 friend， 喂，我咧又幾時幾日，喂，你記得約埋邊個出嚟，我哋都要玩得開心啲，結下婚你唔會咁噶嘛，結下婚你啊，一係翻屋企噶啦，一係湊細路啦，女人，咁佢就不斷好多呢兩朋友，咁點解我哋今日講一集談需要？人大咗，男人好得意。有一次有一個人就問我上司啊，咁就問啦，喂大家有啲咩需要？我真係想同佢講，我有啊，嗱最需要就係一個靚妹嘅屎忽窿啦，個靚妹要靚噶啦，咁啊屌下屎忽先啦，第一，咁你講一講一屌屎忽，我想講一樣嘢。話說前日就睇咗報紙，話卡達菲咧就請啲僱傭兵， 哦，就俾拍位拍住位哥， 就屌嗰啲男人屎忽窿。我想問一呢單嘢一定係假嘅，點解呢？嗱，佢捉到一啲女人、女仔、細路仔同埋男人，你做僱傭兵，你會唔會食完偉哥之後去屌個男人屎忽窿啊？你捉到女人都係屌個女人屎忽窿啦，專搞男人，你除咩心理變態，或者你係嚴重呢、這個有 可能佢係同志兵啦。 屌你同志兵又唔敢請你啦，啲同志兵嚟到就唔係打仗係打車輪啊！一上軍機，哇正喎、啊、制服，我哋打車輪屌屎忽先，落到去喂唔好打仗啦，我哋屌屎忽先。屌你老味，一定係異性戀者 啦。所以就係講。 屌你老味，肯定系假嘅！你捉到啲女有乜理由电鸠啲女？话电鸠啲女同僆仔就专屌男人屎忽窿，你个道理翻转电啲男人，屌啲僆妹屎忽窿噶嘛？屌你老味，呢单嘢肯定系流噶啦！ 所以啊，卡特菲政府真系唔信唔过， 梗系信唔过啦！屌你老味，咁咁咧嗰个即係上司就貼咗一啲 post 出嚟問我哋有咩需要，咁我就話梗係靚妹屎忽窿啦，屌！即係我個心咁諗啫，講啊梗係唔敢講出嚟啦嚇。咁人大咗，男人好得意。我發覺我哋而家有啲咩需要呢？第一性咯，需要人。我哋唔係單純為咗性，需要人錫下。你話生活上邊錢咯最現實。你話需唔需要話有啲朋友喺身邊嘘寒問暖？我想同大家講。最好就唔好， 最好唔好虛寒問暖 啦。係啊，你一係就女朋友，你唔使虛寒問暖啦，你上嚟吹下簫，做個簫幫。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做乜同我虛寒問暖冇意義嘅呢啲屌你老咩？對我嚟講，我自己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嗱，我唔係睇自己大得滯，人大咗，我發覺一樣嘢，當你自己解決唔到嗰個問題，我唔相信你身邊嘅人有能力幫你解決到。 或者係咁，係有好多問題係人哋解決到嘅。啊，不過咧，如果你自己解決唔到咧。你唔好相信人哋願意幫你解決呢個 咁啊，神哥真係 即係 OK 啊！我真係有100万咁樣，你有1000万嘅，你係咪會解決得到我嘅問題？ 啱、啊，但我唔會借俾你噶嘛。 冇錯啦，就係、是、咁。即係咧，只不過係我好同意一個觀點嘅，即係呢個時候咧，其實係需要有啲性愛，需要啲性愛，要有啲人俾一啲温暖你。係其次第二， 嗰啲温暖係集中喺吹簫嘅， 都係啦。 我覺得人大咗好得意嘅，咩為之温暖啫？講真一句，我哋已經係一個鐵打嘅即係靈魂啦。嗱，我唔知道你係咪，我就真係。 你啊，真係嘅。 你俾我喺啲惡劣、好惡劣、唔出聲嘅環境，你叫我屌你而家去西伯利亞坐監。好老實講，有啲人話：，我唔傾偈一日會死，我唔傾偈10年都唔會死啊！他说我不见人会死，我不见人最好不见人添啊！即是我可能是一个铁打的灵魂，我不知道其他人点，但是我认识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发明家是这样，你是这样，牛牛是这样，我有一些朋友都是这样，因为在社会上面太多的创伤了，我们对人太多的信任之后换回来的都是不信任。 都是的，其实其次呢就是 我呢個時候咧同你有少少唔同，我希望咧係有啲戰友啊。 系， 即系咧，即系我起码我唔同你有份有个 稳定 的工作，你喺军营里边工作，我就喺战场工作。屌你军营咧，就系我哋 send 翻嚟嘅时候咧，你哋先嚟做嘅，所以你永远有公开嘅。我唔系啊嘛，前边冇战场嘅时候，我冇公开啊。所以我哋又要创造战场啦。我唔系要揾一啲，我唔系要揾朋友其实。 系要揾 朋友咧，可能佢会同你食饭， 系 倾偈，讲无聊嘢， 系。 但是呢戰友不同了，他會出謀獻策， 想 計劃，還要什麼呢？拍板。是的，就是呢這四樣東西很重要。如果你有個戰友的話，你出不到主意的時候，他可能會出到主意。如你想不定的時候，可能他會想得定。還有你要需要有些人呢，其實每個人性格很不同的。譬如我們的人的性格，我們不算很內向，但你有很高的交際手腕，我們未必有。咁有啲人咧，佢係天生即係可能佢前世做雞嘅。我一見人一屌一屌就笑噶啦。 係啊，有啲咁嘅人噶。 係啊，即係你以前都講啦，你好多大哥咧，屌氹到啲雀仔都飛 埋。係係 我啱啱近排識咗一個朋友，咁佢係佢係喺呢個全球三大電子商代理嘅其中一個啦嘅話事人嚟嘅。哇！佢個樣咧，啲人話叫佢，佢個花名叫咩咧？新蒲崗吳彥祖啊，叫做 咁靚仔， 靚仔，靚仔，矮咗少少啦，但係靚仔嘅。佢係你同佢講嘢嘅時候咧，佢係你同佢講啲好普通嘅嘢噶，佢就叫你食飯，佢都氹你去食飯咁樣啊！食飯使唔使你氹啊？即係喂阿順哥。食咗飯先咧，肚餓啊！呢、這個咁身體唔好啊，咁啊啦咁樣。之後咧，你見到佢，哇！佢用丹田講嘢啦，隻頭。佢係用腦同丹田講嘢，我哋係用口講嘢。 見到呢人好撚憎啊，好撚討厭啊！ 哇！ 假得滯啊，因為 討厭一回事。佢呢個係一個能力嚟嘅。 係 佢一個能力，佢上到咁嘅位置，佢唔可以真嘅，冇得真嘅。係啊。咁我就覺得啊，呢啲就係喺戰場裏邊咧能夠運用嘅 技巧。 人物啊，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要去講和，要出去同人哋去講嘢嘅時候，你揾呢啲咁嘅水友出去水嘅時候，咁咪最好咯。 啱啊，必贏啦！你揾我出去就含得撚啦。 其實每個人只要放啱佢嘅位置咧，佢必定係一個有用嘅人。 係，你講。 但係最可惜嘅地方就係大家都揾唔到自己一個啱嘅位置坐喺度啫嘛。咁所以 即係等於你揾我啫嘛，我一日打幾次飛機，屌你揾我做精男啊，揾我屌 A V 嗰啲，我俾到嘢你喎、啊，大佬，即係我好熱愛呢種工作喎、啊，但係我慘在一個護士啫，屌！ 即係我覺得所以我而家覺得最缺係咩咧？因為你去到呢個時候咧，你最想要係做翻啲嘢啦，即係一方面係為錢，學你話齋，最想要係錢。而要錢嘅過程裏面咧，你需要有唔同嘅戰鬥嘅技巧。而嗰個技巧冇可能會集中喺你一個人嘅身上。一個人有辦事能力，同時又吹得水嘅。佢一定會企喺你上面。即係如果個人如果同時擁有兩三種能力嘅話咧，佢有技巧，佢有工作嘅， 同埋一定會喺社會嘅上端㗎啦。係 啦，佢有手腕。他小事不糊涂，大事又清晰。 咁呢啲人喺社會上端啊，佢唔會喺呢個社會下端。 係咯，即係一個人。 即係我嗰日睇翻啦，琴日定前日有人衝上台咪襲擊 曾蔭權。 曾蔭權，曾德成，你睇下個樣成個碌撚咁，出手幾快。即係人哋嗰、那個觀察能力，同埋佢嗰個敏鋭度，同埋佢對事件嗰個瞭解性係幾，即係好有嗰個嘅 power 嘅。佢喺短時間之內就解決一件事，但係呢啲人永遠都會喺社會上端。 係啊，所以咧，你作為咧戰鬥夥伴，佢永遠冇可能係咯。係啊，咁有啲係俾政府吸納咗咁樣，咁你喺江湖裏邊咧就不停咁樣發掘呢啲人，嗰啲人咧慢慢就變成你拍檔夥伴，然後咧就同你喺同一個戰場裏邊打仗咁樣。你哋未必係朋友，好似近排睇咗一套電視劇，係睇咗一套節目，係講有個啊，有冇睇咩啊？讓子彈飛啊！ 冇啊！ 讓子彈飛咧係講阿姜文係一個軍，係一個退伍軍人，係一個軍隊裏邊嘅氣象嚟嘅。 係。 咁啊，去到一個村裏邊咧，就變成一個大哥咁樣啦。咁然後咧，咁佢有幾個？有幾個拍檔咁樣，咁係同一齊做嘢嘅。咁最尾做完嘢之後咧， 咁佢話喂，跟住我好冇咩咁樣，佢話、啊、好係好，跟住大哥做嘢梗係好啦。佢、 啊、 話但係係有少少嚴肅啫，覺得咁啦。咁、啊、然後咧、啊、就佢最尾啲兄弟全部咧就係同條女去養吊閪走曬咁樣。咁、啊、然後咧我就明白啦，即係咧即係做即係其實喺事成之前咧，大家嘅能力都係必須嘅。事成之後咧。嘅時候咧，其實如果大家有錢，你都冇人願意想同你起埋一齊。 啱。 所以但係咧， 因為你要忍受佢嗰種能力，就要忍受佢第二啲嘅嘢㗎啦嘛。 好似我而家個老闆咁樣，精明有遠見，小事超糊塗，甩曬碌嘅，大事咧拍板能力高，承擔風險。佢有好多優點啊，佢點同人多，即係如果佢兩樣嘢都可以完成到嘅話，咁佢就係個超人。 啱， 咁樣我就係小事糊塗，冇遠見，冇大方向，所以我同佢合作其實我覺得好安樂嘅，因為咧真係要去做一啲承擔風險嘅動作咧， 佢做曬 啊嘛，佢做咗。咁但係小事嘅 operation 究竟同邊個傾喺呢件事上邊要周旋幾多個人咧？我又俾佢證明咯。好多人咧，因為佢哋啲大老闆咧個氣度咧。自然皆不凡㗎啦，佢哋有不凡嘅氣度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你嗰、那個，會令到你嗰、那個傾偈，即係傾，即係會令到你嘅對手咧，可能即係 啲細雞嘢食鳩你咯， 唔安樂啊，唔安樂。咁所以咧，佢而家清晰啦，嗱上層就同上層傾，中層中層傾， 下層揾你傾， 下層傾咁樣。咁我而家都係處理工作，我覺得咩咧？咩係必須咧？所以去到而家，錢係必須嘅，所以合作夥伴係必須嘅。然後仲要係咩咧？呢、这個年代，我哋要贏係咩？贏錢裏邊咧，如果錢裏邊咧係冇信任同尊重咧，係又係好難受嘅。 係、这個真 的。即係你做雞都可以揾到錢㗎，你計起個屎忽可能都揾到錢㗎。你見到有人中意屌肥婆，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 我咯，我即係屌肥婆。 有乾頭有臭狐嘅，應該都係有人中意㗎。有人會中意水無倫嘅喎，吞味夠快，成唔使對得咁痛嚇。咩人都有人中意㗎啦，正所謂百人正百貨啊。但係揾錢得嚟呢個年代咧。去到我哋叫做讀過少少書啊，或者係社會上亦都有啲經驗啦。我哋盡量希望碗飯係企喺度食嘅，係啦，即係我哋都唔求坐低啦，但係唔好跪低啦。 好難食㗎，跪低嗰碗飯，呢個係真 的。即係想企喺度食碗飯，有尊嚴，贏得漂亮。我諗係我而家三十歲到四十歲呢段時間，我要 係中年人所渴求嘅一樣嘢。 係啊， 因為你我哋以前細個食嗰碗飯就真係可能要。跪 要踎低食啦！ 我以前食高碗真係跪喺度食啊，大佬！即係，但係而家人到中年真係好過唔到自己嘅，過唔到自己。 係啊。 咁過唔到自己嘅時候，就希望真係企喺度食啦。 企喺度食係代表住你去食呢啲飯嘅時候咧，其實你生活都仲係好頻撲嘅。 係。 到你真係可以坐喺度食咧，又係一段時間。 啱。 係咯，我好後悔。點解我細個嘅時候唔走去讀咩會計啊？ 屌你啦！讀會計未必揾到食啦，而家。 我見到啲老友咧做會計嗰啲咧，個個揾四五萬蚊個月嘅喎。 屌！我有個老友夠做會計。 佢係咪會計師先？ 唔係會計師啊。 咁我啲 friend 係會計師咯。 但人哋讀好撚多書咯，會計師。 會計師。唔係啊，會計師畢專業之後考多五張牌啫嘛。 嗰五張牌幾撚難考啊？ 咁啊。 大佬有啲牌係唔俾錢你喎。 唔俾錢你係咩意思？ 嗱，即係你攞個會計師嘅資格之後，你要喺嗰間行度 placement 噶嘛 ？placement 嘅時候冇水啊，大佬。 哦。 嗰五張牌 有水嘅平啲啫。 有啲冇水啊。 咁我又覺得即係你自己諗咯。我啲朋友就大家都揾到即係低人工。 係。 我個 friend 好遲先讀會計，今年三十歲，而家揾緊八千蚊。 啊。 就係因為要等嗰張牌出嚟。但係張牌攞翻嚟嘅時候就咩都翻曬嚟啦。 但係唔係一張牌咧，會計要好多。 同埋辛苦，同埋辛苦，同埋辛苦。咁但係個個都辛苦㗎啦。 屌，有啲辛苦係即係人由日砌到夜啊，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咁樣。 咁所以你話你問我，我話而家最想要咧就係食啖飯係企喺度食㗎啦。 我最需要係咩咧？炮友啦。而家最需要係一個唔收錢嘅炮友，即係佢得閒同你話，喂，有回事屌啊閪啊，好啊。 你唔 屌你老味，我而家食唔撚到啦炮友。 同樣一個炮友唔會覺得好悶嘅咩？ 屌好過冇啊大佬，你有冇炮友啊？我啊冇啦。即係好老實講，炮友呢樣嘢真係好撚難得啊！你難得個戰友啊，大佬。 其實咧買嗰啲咧， 買炮友 嗰啲樹枝公仔咧，你知唔知邊啲啊？ 我知。 而家日本嗰啲咪話好撚真嗰啲啊？ 你知唔知幾錢一個啊？ 好似五皮啊，係嘛？ 係啊，五六皮一個。即係上網訂過唔送嚟香港。 你買隻錶都係咁嘅錢啦、 啊。唔送嚟啊！ 喂，如果你買咗借我玩得唔得啊？ 買咗借你玩，使過一隻喎、啊，唔係同埋唔送嚟啊？ 哦，係咩？ 我問過啦，訂過。 好似香港有得訂喎、啊。 佢嗰啲係啲好低 model 嚟噶。嗱，嗰啲叫南極二號，南極叫咩啊 ？North Pole Number Two， 南極二號。咁咧，南極二號咧係美國出嘅。咁南極二號咧，美國咧有一隻叫做 Will Dora 係公仔啊。 Will Dora 唔知之後後邊有個名㗎，咩 Anna 啊、Sam 啊咁嗰啲嘅。咁咧佢 Sam 係男人 ，Sam 有男人嘅屌。男人你知唔知有咩用啊？ 唔知啊。 佢真係唔係俾男同志用嘅。原來咧，通常呢啲人咧就買嚟愛坐長途車。譬如我女仔，我需要喺美國川州過省，我就揾一個嗰啲黑鬼啊、胡鬚勒勒嗰啲坐喺身邊。咁人哋見你有個麻甩佬喺度，咪唔敢劫車咯。 哦、 美國好撚多嘅交通公路，我識嗰陣時候阿發明家有個細侄女。就川州過省揸車，俾人輪奸咗兩次，輪奸喎係，唔係強奸喎，輪奸喎捉落車，去捉人捉唔到，即係佢係嗰啲喺沙漠上面住嗰啲流動屋嗰啲啊，去捉人根本都捉唔到，咁咪截鳩你嘅車咯，真係攔鳩你嘅車嚟奸鳩你啊，係輪奸喎，即係咁你含柒啦，即係所以佢哋揾一啲即係嗰啲 Will Dora 咧，就係 Will Dora 嗰啲啊，係嗰啲麻甩佬啊，滿面胡鬚啊，哈大大隻啫。就擺喺架車，即係司機位側邊，咁扮有個麻甩佬喺度咯。咁人哋個用途係咁多嘅，就好少話真係攞嚟屌閪用嘅。咁女嗰啲梗係屌閪用，但係屌日本嗰個我覺得一般咯，真實性，即係真實性一般咯，同埋即係始終佢都屌幾雞嘢，不如去揾個真嘢。 咁啊， 屌講真一個真嘢冇咁嬲啦。 真嘢，你嗰條數賣唔到單啫嘛。 真嘢啊，真嘢就好老實講啊，炮友我識唔到咯，即係俾錢嗰啲係識炮友係咩咧？唔使錢噶嘛，屌一齊，喂屌中意屌閪喎，但我識唔到啲女話好中意屌閪嘅，唔知點解。 不過譬如話咧講舊社會啊，即係我近排睇緊嗰啲咩 Sparta 嗰啲斯巴達人咁樣啦。 係。嗰啲咩嚟嘅斯巴達人？ 即係點講咧？斯巴達人其實咧就係、是、以前有隊軍隊咁樣。唔係，我而家個 starter， 我唔知係咩人啊。係。即係講緊，其實同呢個 gladiator 一樣咯。 咩叫 gladiator？ 嗰啲叫做角鬥士啊。 係。 咩嚟咧？譬如話我同你打交。我嗰邊我個國家打輸咗，咁你俘虜咗嗰啲戰士嘅。咁以前喺個羅馬鬥獸場嗰度咧，就等嗰啲你俘虜咗嗰啲人咧落嚟嘅時候，佢哋咪打交打到虎打獅子啊咁樣，喺個競技場俾人贏咗嘅時候咧，那個奴隸就可以恢復自由啊嘛，係一個咁嘅 game 嚟嘅。咁啊 ，Starter 就係佢哋咧係喺個故仔裏邊咧個英文講得最多咧，係要 honor， 即係要榮譽咁樣。其實香港都係行呢個制度㗎，你譬如話你讀。大學畢業之後， 屌你全世界都行呢個制度啦！ 即係我就想問啦，其實 honor 對你嚟講啦，即係一個人嘅榮譽啦，你點睇咧？ 喂，嗱，我好得意，我係一個唔中意榮譽嘅人嚟啊！逢係人怕出名就豬怕肥，做古惑仔最怕就係人人識得你。邊粒湯圓俾人鬧起得最快？最快熟嗰粒咯，一蒲面咪鬧起你。你如果出咗名，任何矛頭都指住你，等於有啲人叫我狗護士，我永遠唔會認。你出個名，我永遠就認住你。有咩衰嘢嗱？榮耀你可能當然啊，好有虛榮感啦嚇，但係背後所失嘅永遠多過你所得嘅。因為有咩事你要出嚟孭飛，逢係一個人有話事權，就一定會有好多犧牲噶啦。如果一個人有話事權，你話啊唔係喎，我老闆有話事權，佢冇乜犧牲，你睇唔到啫。 你睇唔到啫，即係我呢、這個我呢點我好明白。 你犧牲係好多啊！ 你做阿大，你唔見緊錢，你唔通同我喊咩？ 啱啊！ 係咪？即係全部嘢都係有苦自己知。 啱啊！ 即係其實咧，點樣出嚟做嘢咧？第一，如果係一種必須嘅特質咧，我會揀堅強咯。 呢個好。 點解咧？因為喺譬如好似打仗咁樣，你其實喺所有戰場裏面，你係一個大人，你係一個將軍咁樣。你做一個將軍，你會見到咩？見到死人咯。你make錯一個 decision， 你下面幾百萬人咧，或者幾十人啦，你冇啦，死一半好未？你要面對住你啲兄弟死啦。你望住你其實殺緊人哋嗰啲人咧，其實大家都有個老母有妻兒就寡婦啊。咁其實你無論贏輸都好啦，其實你個人嘅性格本身就係要咩？堅強咯。其實冇人係冷血嘅。你 有啊，我好冷血㗎。 你可以好冷血，但係你譬如話你要你殺十個人咁樣，你內心都會有啲震抖嘅。 睇下佢十個咩人 啊？即係你譬如話要你懟十個小朋友咁樣， 你會有啲驚嘅都會，啊正常啦係咪？因為我哋係正常人，所以有正常人嘅反應咯。咁但係而家呢個年代，你話真係必須嘅特質，我覺得係堅強。即係你要承擔風險，你要同人哋夠膽同人戰鬥，講一個你承擔唔到嘅大話，同埋包一個你養唔起嘅情婦。 情婦啊，真係養唔起。你講開話做大哥，我想講兩個大哥嚟聽。記唔記得近幾年有一個人叫馬面在台灣，就是打阿連戰的兒子阿連四文，那個叫馬面個花名。為什麼人家找阿馬面上去打？你是其中一個黑幫的小謀小頭目，我沒理由叫條僆去做，條僆甩咗底失槍，或者打不中，或者佢甩底條僆，對唔住大佬，嗰日去一屌閪翻唔到嚟，呢啲嘢係自己想的啦。自己想的時候，你的效果咪坐監咯。等於前排足聯邦個大佬喺香港出殯，好多即係人都有去。嗰個足聯邦大佬之前坐過好多次監，原因就係幫國民黨政府做咗好多嘅即係秘密嘅暗殺啦，譬如一啲秘密嘅行動。點解佢唔揾啲僆去做？因為僆甩底係正常啊嘛。我叫你去做，你叫條僆去做，佢甩撚咗底，你下次自己去做。到你自己去做的時候，你計要承擔風險。呢些嘢你人哋見你就風光啫，你背後暗下底好撚慘噶，大佬。 同埋你係要你認得頭要做呢件事，你要包埋個頭。 啱啊！你叫條僆去做，條僆甩底好正常啊。即係你等於而家無啦啦叫譬如中共政府阿九護士，你聽日去劫隻潛艇翻嚟，我聽日喺屋企勾緊荔枝，我睬你冇人救。喂，你話劫潛艇，我屌你老母啦！劫潛艇。佢叫曾蔭權去，你估曾蔭權夠唔夠膽唔去啊？佢唔會夠膽叫條僆去啊嘛，條僆甩底。嗱，我譬如我做條僆，好正常啊，甩底。啲任務甩底好正常，你叫我去做實甩噶，啱嘛？叫你去做，你唔甩得啊嘛，大佬。你又點啊？我冇撚計啦，孭住十粒手榴彈，去到嗰個港岸線碼頭掹撚著佢啦，冇計啦，嗱，屌你劫船啦，掹著佢。 所以我啱啱我老闆嗰日大陸有個客，佢想要一部大塊電腦咁嘅東西啦，當係電腦啦，即係講唔清楚。咁啊，要運翻去大陸。佢話禮拜五得唔得？禮拜五今日咪禮拜五咯。 係啊，今日禮拜五。 係啦，即係跟住然後佢話跟住然後個大陸佬打電話俾我，我話呢啲我揸唔到主意嘅喎。我打電話同我老闆問一問先啦，咁樣。跟住然後咧，咁我同我老闆講，嗱，大陸佬咧就叫我送件嘢上去咁樣。佢問我，咁送唔送到啊？送唔到咯。咁唔係我話冇話送唔到嘅，承擔風險咯。即係如果萬一捉到嘅，嚟嘅。都嗰嚿嘢都四萬幾蚊噶，四萬幾蚊噶，即係你一招就招四家嘢咯。喂，有冇辦法有人送黑貨上去？我話送黑貨啊，送黑貨俾人黑埋喎。喂，大家都係要過嗰個關噶啦，你幾黑都好，你都係有個人咁樣帶住件嘢行過去㗎。屌你識飛麼？咁然後咁後來就不了了之啦，大家都。即係有時就係咁啦，即係你去叫我去做一啲你自己覺得自己都冇把握嘅嘢。 啱啊，我咪甩你大咗屌。 唔係啊，我咪問翻你咯。係啊，咁然後最尾件事就會自動取消。 啱啊，你係大佬㗎，你做㗎啦。係 咯，咁然後你話你同我講，你話喂唔係喎，你自己搞掂佢，咁搞唔掂啊嘛。 啱 啊。搞唔係即係話俾你聽，我搞唔掂咯。做乜 做？所以呢個世界有榮耀，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即係個榮耀，人哋加冕你呢個光環，你可能要犧牲好多。曼德拉犧牲幾撚多？大佬，人哋可能屌你老咩閪都唔敢屌喎，驚咩啊？俾人捉嗰陣時咁屌啊！譬如我好撚想屌白人靚妹嘅，人哋就俾白人靚妹你屌，屌撚完之後，嗱曼德拉嗰日屌個屎忽 ，iPod 頂住啊！嗱，屌 你睇而家佢碌 翻幾撚大屌，我幫佢吹簫嘅時候佢好爆添，即係你有好多嘢。你不要只是看那種的榮耀或者看那種得益，你背後人家那種辛苦你不能知道啊，大哥，即是人家那種潔身自由或者人家那種清苦的生活你不能知道啊，即是我們可以做很多事很不負責任，即是等於有些人去吃公務員那些，屌你老闆，我上大陸屌閪咪屌閪咯，包情婦咪包情婦咯，屌你咪食撚完鳩就咯，我哋中產你夠唔夠膽上去屌靚妹先？捉到十四日，人哋坐十四日，好撚過屋企，佢屋企屌你老闆連水都冇嘅，可能去街喉攞嘅。哇！我坐監都有水喉啊，大佬，你夠唔夠腳？大佬，我身光頸靚皮光肉滑，你叫我坐十四日，你玩鳩我咩？呢啲你唔敢做先啦。啱啱你已經有缺失，有啲榮耀唔係話啊係喎。 我哋成日就係望一樣嘢，我想得到一種榮耀，但係唔想得到人哋榮耀背後嗰種嘅付出。我哋人好得意㗎。 唉，大部分人都係咁啊，即係好似我有個 friend， 有女仔嚟嘅，想同條仔一齊，咁啊覺得條仔幾好啦。即係，不過呢啲故事都講到殘嘅，即係譬如話，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可能條仔係打佢嘅，咁但係條仔係有錢咯，你係想攞佢啲錢，你又唔想俾人打，即係呢啲想攞嘢又唔想犧牲，即係佢咧仲要講話，啲人哋啲男朋友都唔係咁啊，人哋男朋友好錢啊，即係係咁噶啦，即係針我兩頭你。 啱啊，等於阿 DBS 嗰日就同我講，佢話即係佢發我爛渣，咁我話説佢送件禮物俾我，但我嗰日病咗，真係冇辦法同佢出街。咁佢就好苛求咁話，即係你點點點點，我揾人送件即係禮物嚟你屋企，我話唔使啦咁樣。咁佢發爛渣，發完爛渣我梗係唔理佢啦，唔理佢之後咧就話，唉得啦，我發完癲啦，你由得我啦，原諒我啦。嗱，點解佢三十幾歲都冇男朋友？有啲人就係咁，佢個性格係令到佢冇男朋友或者冇朋友夠膽喺佢身邊。你咁 demanding， 我有少少嘢唔舒服，你唔係話我有件禮物送俾你，我要滿足咗自己嗰個慾望要送俾你先。你有咩我唔理你。反而阿艾曼紐，艾曼紐係一個好核突嘅人嚟㗎，個樣你見過啦屌。但係佢點解咁多男朋友？就係你一話唔舒服，第一佢會虛寒問暖先，第二樣嘢佢話親身使唔使嚟探你，幫你煲粥之外，雖然呢啲都係假㗎，但係起碼人哋行第一步。係關心咗你先。 可以同埋，如果萬一你話真係要嘅時候，佢都係要上嚟㗎。 啱。 即係呢啲空頭招聘唔開得嘅。 啱。咁所以你睇下人哋點解有啲人有啲嘢你係冇嘅，就係因為你嘅性格或者你自己係做咗有啲嘅嘢係人哋接受唔到嘅。咁所以即係喺我哋大咗人裏邊，我哋需要啲咩？好現實，錢、女人，仲要係嗰啲屌完閪炮友嗰啲，即係冇乜手尾根，最好就你有手尾根，我做乜要揾你？ 同埋咩咯？最需要啊！最需要就係、是，即係嗱，講真，有錢你都要有使嘅對象先得㗎。 屌有錢，大把使嘅對象啦！屌你去買嘢，買到你手軟啦！香港有錢， 即係呢啲都係好容易。 買到你買唔曬啦！有錢點會唔識使啊？有錢唔識使嘅人一定係冇錢嘅，即係佢一定係嗰啲錢唔多唔少，咁你咪使唔到咯。大劈你又買唔起，西壇你又唔想買，嗰啲咪變成咁咯。咁人大咗嗰個情況，嗰日阿魯寶龍就問我，佢話：喂，阿、DBS， 你呢排壓力咁大，又瞓唔到又頸痛，不如揾阿 DBS 抄下嘢，幫我抄嘢，你傻啊！我同佢開翻房抄嘢，我都要使幾嚿水啊，間房都要錢啊，佢唔收你，我揾幾嚿水，人哋抄我啦，屌我使抄佢，佢話咁又唔同嘅，我話係啊，唔同辛苦啲咯，屌你老味，我使，即係你諗下，而家已經到咗一個咁嘅階段，我哋已經唔會再話啊，我要得到一個女人，我要為佢付出啲乜乜乜乜乜，我諗呢個世界上面冇一個女人吸引到我會咁樣做， 你老婆啦， 冇喎、啊。寶寶龍即係好老實講，大家我同寶寶龍之間似戰友多過似即係夫婦喎。 咁戰友都要啲戰略物資嘅。 戰略物資咪大家使下佢咯。即係你話會唔會再揾多個咁啊？一定唔會。即係你去爆房都要錢，都要資源。爆完房，屌你老尾，你仲要有手尾根，就係同佢談情説愛，氹佢一大輪。屌你老尾，而家人大咗唔中意氹。 唔中意咁。 係啊，係咪我哋即係？即係嗰個靈魂差啲咧， 過咗啦，可能 過咗啦， 係啊，好啦，講完啦， 喂，好啦，咁，拜拜， 拜。